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一周年之际，外国向他发来了贺电和贺信。发来贺电和贺信的有新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班牙民主劳工党中央委员会、西班牙人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内瑞拉图巴马罗革命运动全国领导层、俄罗斯、中国、尼泊尔、德国、尼日利亚、埃及和车道几内亚等外国政党领导人、政界、社会界、经济界的高层人士，以及国际组织、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和支持朝鲜统一及友好团体代表。他们在贺电和贺信中强调，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这对朝鲜人民和向往自主性的进步人民来说是极大的自豪，是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他们指出，朝鲜劳动党作为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党，大显威仪，主体朝鲜显示东方和强国不可战胜的威力，展现出一个靠自立自强突飞猛进的万里马时代，这一切都是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所带来的光辉果实。他们表示坚信，朝鲜人民在以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将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英勇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